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为您播出《大侠远去，江湖依旧》系列节目，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。今天我们一起欣赏金庸的长篇小说《笑傲江湖》第一章《灭门》。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析杜牧的《九日祁山登高》。 《笑傲江湖》1967年开始创作，并连载于《明报》，1969年完成。小说通过叙述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经历，反映了武林各派争霸夺权的历程。小说没有布置时代背景，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，具有一定的政治寓意。小说情节跌宕起伏，波诡云谲，人物形象个性鲜明，生动可感，是金庸的15部小说中传播最广的之一。首先我们一起欣赏《笑傲江湖》第一章《灭门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和风熏柳，花香醉人，正是南国春光烂漫季节。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，青石板路笔直地伸展出去，直通西门。一座建构宏伟的宅地之前，左右两座石坛中各竖一根2丈来高的旗杆，杆顶飘扬青旗，右手旗上黄色丝线绣着一头张牙舞爪、神态威猛的雄狮，旗子随风招展，显得雄狮更是熠熠若生。雄狮头顶有一对黑丝线绣的蝙蝠展翅飞翔，左手旗上绣着福威镖局4个黑字，银钩铁画，刚劲非凡。大宅朱漆大门，门上茶杯大小的铜钉闪闪发光，门顶匾额写着福威镖局4个金漆大字，下面横书总号2个小字。进门处两排长凳分坐着8名劲装结束的汉子，个个腰板笔挺，显出一股英汉之气。突然间后院马蹄声响，那8名汉子一齐站起抢出大门，只见镖局西侧门中冲出5匹马来，沿着那马道冲到大门之前。先前一匹马全身雪白，马勒脚蹬都是烂银打旧，鞍上一个锦衣少年，约莫18、19岁年纪，左肩上停着一头猎鹰，腰悬宝剑，背负长弓，泼辣辣纵马疾驰，身后跟随4骑，骑者一色青布短衣。一行人驰到镖局门口，8名汉子中有3个齐声叫了起来：“少镖头又打猎去了。”那少年哈哈一笑，马鞭在空中啪的一声响，虚击声下，胯下白马昂首长嘶，在青石板大路上冲了出去。一名汉子叫道：“石镖头，今儿再抬头野猪回来，大伙好饱餐一顿。”那少年身后一名40来岁的汉子笑道：“一条猪尾巴少不了你的，可先别灌饱了黄汤。”众人大笑声中，五骑马早去得远了。五骑马一出城门， 少镖头林平之双腿轻轻一夹，白马四蹄翻腾直抢出去，片刻之间便将后面四骑远远抛离。他纵马上了山坡，放起猎鹰，从林中赶了一对黄兔出来。他取下背上长弓，从鞍旁箭袋中取出一只雕翎，弯弓搭箭，唰的一声，一头黄兔应声而倒，但要再射时，另一头兔却钻入草丛中不见了。史镖头心想，这一进山，凭着少镖头的劲儿，飞到天色全黑绝不肯罢手，咱们回去可又得听夫人的埋怨了，便道： 天快晚了，山里坚实多，莫要伤了白马的蹄子，看明儿咱起个早再去打大野猪。 果然一听说怕伤马蹄，林平之便不再追，斗转马头向北疾驰一阵，只见前面路旁挑出一个酒招子。郑镖头道： 少镖头，咱们去喝一杯怎么样？新鲜兔肉野鸡肉正好炒了下酒。 若在往日，店主人老蔡早已经抢出来接他手中的马缰。 哎呀，少镖头今儿打了这么多野味呀，当真是剑法如神，当世少有。 这么奉承一番，但此刻来到店前，酒店中却静悄悄的。只见酒炉旁有个青衣少女，头束双髻，插着两只金钗，正在料理酒水，脸向里，也不转过身来。郑镖头叫道： 老蔡呢？怎么不出来牵马啊？ 内堂里咳嗽声响，走出来一个白发老人来说道： 小老儿姓萨，原是本地人士，自幼在外做生意，儿子媳妇都死了，心想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，这才带了这孙女儿回故乡来。哪知道离家40多年，家乡的亲戚朋友一个都不在了，刚好这家酒店的老蔡不想干了，30两银子卖给了小老儿。 那青衣少女低头拖着一只木盘，在林平之等人面前放下了杯筷，将三壶酒放在桌上，又低着头走了开去。林平之见这少女身形婀娜，肤色却黑黝黝的，甚是粗糙，脸上似有不少痘斑，容貌甚丑，举止生硬，当下也不在意。 郑镖头在林平之、史镖头和自己的杯中斟了酒，端起酒杯仰脖子一口喝干，又斟了一杯酒，正待待喝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两匹马自北边官道上奔来。两匹马来得好快，疏忽间到了酒店外，只听得一人道：这里有酒店，喝两碗去。史镖头听话声是川西人士，转头张去，只见两个汉子身穿青布长袍，将马骑在店前的大榕树下，走进店来，向林平之等晃了一眼，便骑大呲呲地坐下。只听那年轻汉子叫道：拿酒来，拿酒来，个老子福建的山真多，硬是把马也累坏了。婉儿低头走到两人桌前，低声问道：要什么酒？声音虽低，却十分清脆动听。那年轻汉子一愣，突然伸出右手拖向婉儿的下颏，笑道：可惜可惜。婉儿吃了一惊，急忙退后。另一名汉子笑道：于兄弟，这花姑娘的身材硬是要的，一张脸蛋儿嘛，却是钉鞋踏烂泥，翻转16匹，个老子好一张大马皮。那姓于的哈哈大笑。林平之气往上冲，伸右手往桌上重重一拍，说道：什么东西，两个不带眼的狗崽子却到我们福州府来撒野。那姓于的年轻汉子笑道：贾老二，人家在骂街呢，你猜这兔儿爷是在骂谁？林平之相貌像他母亲，眉清目秀，甚是美丽，平日只消有哪个男人向他挤眉弄眼的瞧上一眼，势必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，此刻听着汉子叫的兔爷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，提起桌上的一把细酒壶兜头摔将过去。 那姓于汉子一臂，西酒壶直摔到酒店门外的草地上，酒水洒了一地。 两人一路斗到了酒店外，林平之见对方一拳中空直进，记起父亲所传的谢字诀，当即伸左手挡格，将他全力卸开。不料这姓于的臂力甚强，这一卸竟没卸开，砰的一拳正中胸口。林平之身子一晃，领口已被他左手抓住。那人臂力一沉，将林平之的上身掀得弯了下去，跟着右臂使招铁门栓横架在他后颈，狂笑说道：你磕三个头叫我三声好叔叔，这才放你。许正二镖头大惊，便欲撇下对手抢过来相救，但那姓贾的拳脚奇施不容他二人走开。 那姓于的笑道：大姑娘，你磕不磕头？臂上加劲，将林平之的头直压下去，越压越低，额头几欲触及地面。林平之反手出拳去击他小腹，始终差了数寸，没法打到，只觉颈骨奇痛，似欲折断，眼前金星乱冒，耳中嗡嗡之声大作。他双手乱抓乱打，突然碰到自己腿肚上一件硬物，情急之下更不思索，随手一拔，使劲儿向前送出，插入了那姓于汉子的小腹。那姓于汉子大叫一声，松开双手，退后两步，脸上现出惊恐之极的神色。只见他小腹上已多了一把匕首，直墨至柄。他脸朝西方，夕阳照在匕首黄金的柄上，闪闪发光。他张开了口想要说话，却说不出来，伸手想去拔那匕首，却又不敢。林平之也吓得一颗心似乎要从口腔中跳了出来，急退数步。那姓贾的和史正二镖头驻守不斗，惊愕异常地瞧着那姓于汉子。只见他身子晃了几晃，右手抓住了匕首柄，用力一拔，鲜血直喷出数尺之外。旁观数人大声惊呼。那姓于汉子叫道： 贾贾，跟爹爹说，给我报。 那姓贾的向林平之瞪视半晌，抢过去拾起匕首，奔到马旁，跃上马背，不及解缰，匕首一挥便割断了缰绳，双腿力夹，纵马向北疾驰而去。 好了，金庸的长篇小说《笑傲江湖》第一章我们先欣赏到这里。金庸的创作手法较多地借鉴了西方当代小说，而主题思想则继承了儒家精神。在《笑傲江湖》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影响。比如在《笑傲江湖》的开头，林平之路见不平失手杀人，随后小说很快进入了一场惊天阴谋的描绘，这很像是大仲马的名作《基督山伯爵》。金庸很喜欢大仲马，这种开门见山的手法就是学习借鉴大仲马的一些作品的结果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《笑傲江湖》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析杜牧的《九日祁山登高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江宁。今天，我想为大家带来中唐诗人杜牧的《九日祁山登高》。江寒秋影雁初飞，雨客斜湖上翠微，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但将酩酊酬佳节，不用登临恨落晖。古往今来只如此，牛山何必

一起听听过去那些难忘的味道和新时代餐桌上的故事，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。